斌，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九一点三，台中真善美电台八九点九，云嘉民生展望电台九零点五，高屏南台湾之声一零三点九，台东知本电台九一点三，花莲太鲁阁之音九一点三，宜兰北一产业电台八九点九，澎湖社区电台八九点七。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海军陆战队退伍的台商林伟玲由中国国安单位吸收为共谍，得知彭姓国中同学担任调查局调查官，办理国安业务，屡屡返台以礼品或者是现金企图吸收彭姓调查官，甚至以对岸想跟你交个朋友，将来在中国会有一官半职，利诱彭姓调查官提供藏毒、疆毒还有达拉喇嘛入境以及业务上可以获取的资讯。彭姓调查官拒绝之后向上通报，一审依违反国家情报工作法重判林伟玲七年有期徒刑，但是高等法院认定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林伟玲把秘密情报人员的身份或者是秘密工作内容泄露给中国，但是涉及刺探搜集公务机密，今天改依贪污治罪条例的刑求贿赂罪以及违反国家安全法，改判林伟玲一年六个月，褫夺公权两年，没收他企图行贿的六万元赃款，案子还可上诉。三年前震惊全国的台北市女童小灯泡命案，高等法院更一审今天首度开庭，凶嫌王景玉虽然认罪，但是仍然表明上诉。辩护律师团也为他申请传唤五位专家学者，请求重新精神鉴定，并且厘清两公约在本案应该如何适用。但是检察官反对委托欠缺实务经验的学者重新鉴定。小灯泡父母委任律师团，希望更审程序详尽明快，不要再耗费于无谓的法律研究。法官最后预知将在评议之后裁定是不是准许辩护律师团的申请，择期再通知开庭。小灯泡父母委任律师团指出，本案犯罪事实已经详查认定，如果辩方提出具有价值的文献资料，欢迎引用，但是两公约在本案如何适用属于合议庭职责，总不能要求法官遇到类似案件就自废武功请教专家怎么判，希望更审程序能够谨慎明快。这个案子一审二审都判凶嫌王景玉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不过最高法院去年十二月发回高院更一审。高雄市一家幼儿园去年聘用一名二十二岁的男大学生兼课教英文，男大生却利用午休时间猥亵四名年仅四岁的女童，其中一名女童家长发现孩子言行出现异状才揭发全案。检方依刑法加重强制性交罪、强制猥亵罪以及乘机性交猥亵罪提起公诉。高雄市教育局今天指出，去年已经处分这所幼儿园，包括8月1号开始检招一半。其次，男大生不具教保服务人员资格，也裁处幼儿园6000块钱罚款。案发之后，兼课的男大生解聘，班导师也因为没有善尽管理责任，园方要求离职。台北市一所高工送信男学生2015年6月参加毕业旅行的时候，在台中市力宝乐园厕所性侵了一名体格比他瘦小的同班男同学。新北地方法院先前依强制性交罪判处送信男学生3年4个月有期徒刑。民事的部分，高等法院今天判决应该赔偿被害人40万元确定。日本岐阜县今天宣布，各务园市一处养猪场爆发古典型猪瘟疫情，尽管不是无药可医的非洲猪瘟，不过具高度传染性，所以还是扑杀场内1800头猪，这也是日本第七例猪瘟疫情。目前所知，这起猪瘟疫情可能是山猪传染，但山猪从哪里感染猪瘟有待追查。 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81点，来到9931点，成交金额880亿。台股今天受美国股市重挫冲击，直接跳空下跌68点，开出跌落了万点关卡。台积电受晶圆品质瑕疵问题冲击，今天股价下跌6.5元，来到每股222.5元，跌幅2.84%。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7点，来到20256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0.7点，2178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3点，259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34点，755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56点，2752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4点，3184点。今天全台各地大多晴到多云，只有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雨，各地白天气温回升，西半部日夜温差大。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哎，过年要送的礼你传后不？ 我传赖啊。 啊， 我准备好送贵格 Life Friends 氧气人生年节礼盒啦，它可是多年销售冠军，送礼人人爱。 贵格 Life Friends 氧气人生，更真心的朋友，更用心的贵格氧气人生。 三星抢先报， 你有常用手机在看电影吗？你一定很难想象，单用手机就能享受有如电影院的震撼视听效果吧？现在只要拥有这支 Sharp 最新推出的 Aqua Zero 旗舰机，不管你走到哪儿，看到哪儿，都能有如处在电影院般的真实感受。知道为什么吗？因为 Sharp Aqua Zero 这款手机首次搭载了 Dolby Vision 与 Dolby Atmos， 将平常只会用在电影院及高级家庭剧院的 HDR 影像技术与立体音响技术整合进手机里，加上采用了自家生产轻薄可弯曲的柔性 6.2 寸 OLED 面板，具备100万比1的超高对比度，又支援数位电影的标准规格，所以画面不但可以表现细腻的画质，色彩上也更加丰富有层次。再搭载立体环绕音效，让你不论在视觉或是听觉上都有绝佳的感受。尤其当使用 Aqua Zero 在玩游戏时，可以清楚地透过喇叭感受到武器撞击与物品爆裂声的那种逼真环绕的包围感，非常过瘾。这款具备极致的视觉表现力与震撼音响效果的 Sharp Aqua Zero 旗舰机，绝对让你不爱上它也难。 三星抢先报，带你抢先体验 Sharp Aqua Zero。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Tanya 蔡健雅。 有些爱，有些人。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香水激素蒸发，咖啡已经喝不下，讨厌的人快回家，只剩下我和他。 哥哥妹妹有意思，嗨，你好，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呢，依旧会在这边陪你两个小时，在哥哥妹妹有意思当中。今天玛丽女神，你过得好吗？ 不错。 哎呦，在昨天被哈哈大笑逗乐之后， 那个可以支撑我很久哎，我想到就想笑。 这个故事是什么呢？待会玛丽女神来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 感到寂寞，你第一个想到我，有太多快乐慢动作重播，每天默契更多，我爱你难免你也选择我，同样爱那么多，我爱你一天一天更确定，一天一滴一滴爱，好像落马一天一天见你，一天一滴一滴爱，不经意就像呼吸，想你就是必须，你的明天我不缺席。耶耶耶，爱是一步一步在累积。心动不爱，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你和我分不开。谢谢你懂得我，可能比我了解的更多。若亲爱的你感到难过，我答应陪你到最后。太多快乐慢动作重播，每天默契更多，我爱你难得你也选择我，同样爱那么多、哦、我爱你一天一天更确定，一步一步 最近的天气多变化呢，之前非常的冷，然后呢，之前就是上个礼拜非常的冷，冷到就是大家都感冒了，结果前几天又热得不得了，然后呢不得了的时候呢，我们的广播女神呢，昨天不回家，做完节目不回家，待在电台，我问说为什么？因为她说一回家就要去看病。所以他就不想去看病，他就在电台拖着。 不是因为，就是你知道，有些诊所的人就是特别的多，你看病可能要等30号，就要等很久。那就是那个椅子又不够多，你就只能在附近晃来晃去这样子。 嗯， 反正我就拖呢，昨天就去看医生。 看到你看的医生是附近的医生吗？ 对啊，附近的医生。 所以等于你是在这边等挂号，对不对？ 哦，我们家附近的医生啦。 哦， 然后。反正就好不容易就是看完了，然后在柜台要等拿药的时候，然后因为那个太小了，我就只能站在柜台旁边就挤满了人。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小女生就蹦蹦蹦蹦蹦，因为她是一个比较以小朋友为主的诊所，所以很多的小朋友 几岁， 就是国小吧，3年级左右， 嗯， 蹦蹦蹦蹦蹦跳了一跳，跳到柜台，然后就说：“请问一下，你们这边有故事书吗？”“ 有吗？” 然后。柜台美女就抬头想了一下，然后看向她的另外一边。 她，哦，有想一下，哦， 她又想了一下，然后看向柜台，因为柜台另外一边其实就是书柜。 嗯， 她就说书都在书柜上了，然后那个女就说，就看向她那个眼神，因为她有点探头过去看的感觉，然后看她说哦谢谢，然后咚咚咚越过我，然后到那个书架去。嗯，那时候我还心里想说，哇，这个小孩蛮有礼貌的，就是我第一次遇到主动去问说有没有故事书可以看的小朋友。嗯，我就转头就想说，我看那间诊所到底准备什么童书，就是要给小朋友看。嗯，结果我一看那个书架，根本就没什么书，只有一本。哇，现在还有什么读者杂志吗？ 读者文摘哦。 也不是文摘，它是一本很大本的 A4 那个杂志，然后就是上面写读者， 嗯， 他说我没看过这个，然后旁边一个小小的手册，我仔细一看，助听器说明书， 有没有搞错？有没有搞丑啊？ 然后越过我那个小女生，蹦蹦蹦蹦到书架前面，然后就看那两个这样，嗯， 满头的黑人问号， 他心里就是想说， 那你这样你又。 然后 我礼貌的问你了， 那你这样你又，那你这样你又 就听起说， 满头的黑人问号。 他愣了一回，就离开了。我就站在书架跟柜台中间，在柜台小姐跟小朋友的黄金三角中间，我真的想要仰天大笑，整个场，整间诊所。没有人理解我的快乐。 你到底有多邪恶？你看到小朋友看不到故事书，你也快乐？ 邪恶的不是我，邪恶的是柜台小姐吧？ 柜台小姐为什么要这样子啊？ 就是我们没有故事书不就好了吗？你叫他去看那什么东西呢？ 而且里面就只有两本书哦。 就其他下面就是有点文宣类，就是什么什么什么益生菌的那些。就是有时候诊所不是会顺便卖一些给小朋友吃益生菌软糖或干嘛的一些简介吗？ 嗯， 啊，那就不是书啊，那个书是打开会有图案的那个才叫故事书。 柜台怎么了？为什么要这样敷衍别人？ 很累，他真的好忙。 为什么要这样？ 柜台只有一个人，他真的好忙。 那你可以直接讲没有嘛？你可以直接讲没有。 我们有一本读者， 读者不是故事书嘛？还是里面有社会新闻、社会故事、八卦故事 啊？你要那个小学女生到底看什么呢？ 那你不是说这个诊所是小朋友诊所吗？ 哦，地上有一些积木， 就这样，就这样， 有心了啦。 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我真的爱的就是你，我唯一爱的就是你，真的爱的就是你。 从小不要糊弄孩子，从小把孩子当作跟大人一样对话好吗？ 听完了开心的故事，我还有个哀伤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哈，哈，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其实开心跟哀伤那个故事的分配，你应该先讲哀伤的，再讲开心的。就像这是我最近学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你有好消息的时候，好消息。很多好消息你要分开说，因为可以让大家就哦一个好消息哇啊还有好消息哇哦好开心哦这样子。如果坏消息的话，你一次倒出来，一次把坏消息都讲完。哦，那如果呢就是有好有坏的时候， 不是都让人家选吗？你要先听好消息还是先听坏消息？ No, 在沟通上面就是你不能让大家选，你其实自己要先有个底，就是有好消息有坏消息的时候怎么办？ 那怎么办？我们不要讲坏消息了。 没有，还你还是要，你不能不讲啊！ 它是完美杰作，速度到这每次配头也熟，警方在对峙搜索，手机先丢在后座，总别先切下去放走，开大地迎着你脑洞。 如果呢这个好消息跟坏消息呢是小小的好消息跟大大的坏消息的话，你把它分开说。 可是有人说刚那个不是一个难过的故事吗？ 哦，对对对对对，刚刚那个就已经是难过的故事，所以是一个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吗？等一下， 我自己是觉得蛮悲伤，可是我不，因为你看，像我刚刚觉得，我觉得那个是很好笑的故事， 所以你的悲伤也许大家哈哈大笑， 很哀伤，那也许我觉得很悲伤，大家却很快乐，因为我也摸不透大家的心是怎么样。 你明明就摸得透，你明明就知道你摸得透啊，你只是奇怪而已。 我就是一个。喜欢出任务的时候出反方向任务的人， 根本就是不会玩，明明可以赢了，然后在这边乱搞。

掩饰心底的伤痕。曾经受过伤，才知心痛的感觉。曾经寂寞过，才懂快乐多珍贵。不要以为我喜欢一个人高飞，其实我也想一路上有人能陪。总在人群中是个爱说笑的人，可是在我心中有个爱不到的人。在我的笑容，如果看见有泪痕，请不要问我，不要问我为谁等。 鬼啦，你的故事是什么？ 因为呢，我很喜欢吃某个牌子的某个口味的饼干，嗯，然后那个口味的饼干呢，就是在某个卖场才有在卖，嗯，所以它就不是到处，就是去便利商店哪里哪里啊，你随时想吃都可以买。 你这样一出口，大家就想要知道说广播女神吃什么饼干？ 还好啦， 哪里买得到？我要去买。 反正呢，苏小姐都会定时帮我去那个大卖场补货。嗯，然后那一天呢，她要去的时候就架上剩四包吧。嗯，那人跟她说：“哎，我跟你说，我这个饼干啊，就是它进货量本来就不多，因为它不是一个常见的口味，进货量不多。然后我们下个礼拜会进货，而且下礼拜会做，比如说两包多少钱的活动，会比单买更便宜。那你下礼拜可以再来买。然后苏小就觉得很开心，很开心，然后就先把架上的四包买回家，想说那下礼拜特价再来买。因为他，我就说，那你干嘛不等下礼拜特价再买就好了？他就说，人家特地跟我讲这个消息，他觉得那个店员人很好，就是给人家消费一下，就是有个业绩。 哪有业绩？他就是每个算时薪的，你卖的多又不会得到钱。 哎，我爸他就觉得人家人很好，要回馈嘛。What? 然后等到下个礼拜呢，他就跟我说：“哎，你知道吗？我今天去帮你买那个饼干，然后啊，那个人看到我就很兴奋，就说：‘哎，小姐你来了。’然后就是，因为他去看架上，他说架上就没有那个饼干，想说 他特别帮他留吗？ 对，他就说我特别帮你留，他就说哦谢谢你谢谢你，他说我知道你喜欢这个口味的，特别爱买，他说谢谢谢谢，那你帮我留多少？我帮你留了两箱。我说那你买多少？哦，我两箱就买回来了。 各位啊，这真的是一个快乐跟开心的故事啊。 是个爱说笑的人， 爱说笑。哎，我说我们 令堂的判断力真的是蛮有问题的。 说你买两箱干嘛？然后我们家现在柜子就是塞满那个饼干，还有没有拆成一整箱就放在下面的柜子。他说我帮你看过那个保存期限了，可以放一年，至少一年 啊。不是啊， 你我有算过，你真的蛮常吃那个饼干的，你一年内你吃得完。 所以刚刚没有说那个牌子，我们都说某个某个某个。的确现在我们要开饼干的团购啦，我们要帮吴玛丽把这一箱饼干给消掉。太夸张了吧，这什么故事啊， 这很离谱。 对啊，那这一件事情是发生在你看病之后吗？ 看病之前啊。哦， 难怪你觉得看病那个好笑啊，难怪啊。所以你看，大家有没有那个人际沟通，那个好事坏事、开心故事、悲伤故事，那个要学起来，因为前面那个会造成你的心里一个锚定，就是坏事的话一起说，好事的话啊分开说。啊，如果是小好大坏该怎么办呢？小好大坏就是也是分开说。那大好小坏呢？大好小坏要一起说，因为那个大家会把好事大，好事比较大，小事坏事比较小，会把盖过去，会觉得它还是个好事啊。大家今天学起来。 年少时的话又不肯承认，我的一半人生 跳荡就像只风筝，如果命运是风，什么又是我的生活的一半人生，冷暖就让我仔细过问，有热爱有恨，有未知的坚强。想要唱首歌，只想哭别人，最后却是我满脸泪痕。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阿信的新歌，这首歌叫做《一半人生》。在阿信唱了一半以后，我们刚刚听完那个故事都觉得玛丽的妈妈有事，为什么这样就要买两箱？但是听阿信唱完一半的歌以后，我们冷静下来想想，有事是售货小姐吧，你为什么要留两箱给一个客人，然后让其他人想买都买不到呢？你是什么心态？ 他没有想让别人买不到吧，他就是觉得这个客人很喜欢这个饼干，他可能需要囤货，就大量的留给他。 还是他是命相师，他就看这个人面相就是耳根软，我只要留下来两箱瞬间就卖掉。 你说，你看像这个客人没有特价都会把剩下四包买回家咯， 想必他一定是很需要。所以下次来我就先留两箱给他。这真的不对，我是公司，我会开除这个员工。 真的假的？可是他就是全销出啊，就结果论来说他全部销出啊。 那如果今天遇到另外一个，就是好，今天有另外一个也是跟你热爱那个品牌那个口味的人，然后他也知道今天上，可是为什么架上没有？我要客诉这间公司，你们囤货， 没有囤货，我们卖出了。 你们今天上架，可是我来的时候，我在你妈妈去之前，我先买，我买不到。 因为这个就跟很多便利商店现在都在换东西。我在可以兑换的第一天就来，你就说换完了， 为什么？你们留给谁？ 没有留啊。 你们有嘛？你们又是有一个私密的小群组嘛？你们就是偷偷留给那些忠诚顾客嘛？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已经有听众朋友说，那三月份我们点聚聚会的时候，玛丽发给大家吃 两箱，也没有包数多到可以就发给大家吃吧？ 不是一人一包，是教母一人给 一块 一块，就像天主教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去前面向就是神父领圣餐一样的，给你一块饼干一块 来， 对一块，然后就是撒沾点圣水祝福你。 Show 联播网 APP 上面呢，维腾有说了，妈妈就是一种这样的生物，应该说爸妈都是了，爱子女的爸妈都是这样子，就是当一旦意识到说什么我的孩子喜欢吃这个，他就会一直买一直买，或是一直做一直做，做到你看到那个食物都会恶心想吐为止。 你没有跟你的书小姐说过你爱吃什么，从此家里疯狂出现那个吗？ 当然有啊。 你说你爱吃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啊，有的时候是比如说某一家的排骨便当，然后可能是他的、他现在可能会去做义工、嗯、然后他经过的时候有一次买回来给我吃、嗯、然后吃了以后我说哦，这不错，这蛮好吃、嗯、接下来每一周他去做义工回来都有那个便当 啊。你这样一周才吃一次也不会腻吧？ 不是，因为那时候觉得好吃，是因为可能就是我那一天我整天都没有出门，我很饿，我饿了一整天、oh. 所以那时候我一吃到那个东西我觉得很好吃。那可是接着下来可能我已经吃饱的时候再看到那个，我觉得啊，这就普通欸呢。对， 那你会在第二次直接跟他讲说这就普通，你买个呗啊？ 我会讲啊、嗯、但是爸妈的就是回路啊、嗯、是一写进去以后很难擦除的。就我们人都是程式嘛，就是程式有我们可以 debug， 我们就找到虫了以后我们把它删掉、嗯、然后让它就是可以继续运行下去、嗯、爸妈不行欸。 没有没有，他说过那个 对爸妈只要就是一写入以后擦不掉。最近呢就是常常被喂食的是一款罗宋面包、 就是、你也曾经在不经意的时候说过这个好吃。 对，那个时候呢就我爸买回来，就是他罗宋面包很大嘛，一个菱形 的 菱形的、嗯、很大肥厚这样子，然后有分两种口味，一种是就是有加 cheese 的，另外一种就是原味奶油的。 罗宋面包很油你知道吗？ 对，很油、嗯、然后他还会去不同的店买，然后有一次他买到不好就是不好吃的店、嗯、我就跟他说这个不好吃、嗯、然后说哦，上一家比较好吃是不是？我说哦、嗯、对，然后接着下来每个礼拜都会出现上一家的，每个礼拜。 天哪，好喜欢爸妈可爱的回答哦。诶， 爸爸套我话， 上一间比较好吃哦。 对啊，真的是每个礼拜都会有，然后每个礼拜我跟卡提亚回家，然后就会有罗宋面包在等着。 但是他特别要准备给你的心意。 对，是特别等准备给我，然后因为我哥也会一起回家，所以就是我哥也会有，可是我哥从来都不会 说、 哦、不要了什么什么的，不会。然后可是就是回到家以后，卡卡就说：“你不要再跟，因为觉得那个很大，所以就等于是我们回家以后可能会有几天的早餐都是 那个。” 对，说到面包，今天早上我吃了一个广播女神带来我家的菠萝面包。 哎、欸，那已经放了几天了？ 就边想你为什么要带一个完全的淀粉给我？超级不健康的，你那一天来我家就是把你家所有不健康的东西带来我家吧。 不是，那个面包用烤箱烤你知道吧？ 你那时候是用这个借口，我当时竟然相信你，我觉得有点天真。 我家真的没烤箱啊。 我今天边吃就在边想说我为什么要吃这么多淀粉，我是想要练肌肉的人啊，我为什么要吃这么多的淀粉呢？ 可是我家真的没有烤箱啊。 那我可以告诉你，烤了也没有比较好吃。 我怎能自拔于世界之大，也沉溺于其中梦话，不得真假，不做真假，不去笑话。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她，也曾指尖探出盛夏，心

真的好想你呀、啊、为什么你不回家，亲爱的妈妈，亲爱的妈妈，可不可以对我说些实话，我好想和别的小孩一样健康快乐的成长。我想我真的还没有准备好面对这世界的虚假，多希望我能有一点力量，可以不需要再让自己去隐藏里面那些慌张。我想知道明天在哪里，我该怎么做，告诉我。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谢震廷的新歌，这首歌也是在里面已经听到我们耳熟能详的小星星。 这小朋友听了会难过， 难过又不知所措。 妈妈，哥哥怎么了？ 在待会呢，下个小时是我们的青春之歌点播时间，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分享你的青春故事。不过在这之前，我们必须要佛心来的爱， 欧巴刚那么 style。 佛心来的爱给我，佛心来的爱。 两个坏念头，跳一跳转一转摆摆摇，想太多不太好，你心爱快乐请丢掉，长辈的话都要记得牢，俺妈碎碎念让你心情好，快分享 FB 让长辈变迷信，打给来最久新来的爱，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长辈的温情让你心情好，吉祥如意，我的好朋友，早安叫啥子，晚安给你来问候，心情好人不老，笑一笑没烦恼，没烦恼，佛心来的爱给哟，哎呦哎呦哎呦，一只虾一样的一个两个坏念头，看一看走一走心情好，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飞越国际换日线的乡愁，跟着水鸟过境101，心终于在碧波白靠岸，走遍千山万水还是碧潭最美，碧波白2913-1333。 有奇田哥 K 哥喽，谷物专家有奇田震撼再推出有机三色谷麦片，有奇田有机三色谷麦片，三色谷麦， 大燕麦、黑麦、紫麦就定位， 三大营养， 蛋白质、膳食纤维、花青素全都有， 全谷精华， 胚芽、胚乳、麸皮通通到， 鼓动健康新风潮，有奇田有机三色谷麦片， 请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幽浮星空音乐会， 穿越时空，一个来自未来的龙的传人，2000多个日子的等待，只为了这一天的到来。王力宏《龙的传人》2060世界巡回演唱会，由金牌制作团队共同打造，超科技场景与炫目舞台灯光效果，绝对超乎想象的震撼。 我可以改变世界，改变自己。 王力宏《龙的传人》2060世界巡回演唱会，6月8号即将引爆台北小巨蛋。1月26号起 ，KK Tix 全面起售。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我的同学他一家五口，反复吃喝拉撒睡。Andy 忙着玩股票，金拉保险有一套，我的同学都不再单纯，只有老师没改变。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前副总统吕秀莲今天主张中正纪念堂改为民主广场，不是自由广场，而且应该变成历届总统纪念馆。吕秀莲今天举办蓝绿讲堂，邀请蓝绿阵营学者探讨两岸关系，致辞的时候话锋一转，提及转型正义。他说中正纪念堂应该改为民主广场，变成历届总统纪念馆，中正纪念堂的纷争应该停止，真正的转型正义必须从更大的国家定位来谈。吕秀莲认为，再让中正纪念堂、蒋介石铜像挑起大家的深仇大恨，却不面对台湾在两岸关系上的风暴，不是件很智慧的事。桃园县慈湖旁边的两蒋雕像园区，就是他在桃园县长任内的构想。他认为，转型正义不需要仇恨，应该忠实面对历史，对错由历史公平。希望中正纪念堂转型为历届总统纪念馆，奠定民主化脚步。 流感病毒肆虐，上周累流感就诊人数超过10万，累计重症个案达到349例，创下5年新高。疾管署预估，下周过年期间流感就医人次可能多达13万，而且这波疫情以 H1N1 病毒为主，容易引发脑炎，至今已经3例幼儿学童死于流感重症合并脑炎。疾管署提醒家长，孩子一旦出现类流感症状，而且肢体抽搐、意识不清，就要马上转诊医学中心。疾管署疫情调查显示，上周流感门急诊就诊达到101809人次，这是近5年来次高，新增55例重症病例，这个流感季累计了349例重症，更是5年来新高。新增的55例重症全都检出 A 型流感，以 H1N1 为主，另外也新增了6例死亡病例，年龄介于12岁到84岁，5例感染的 H1N1， 1例感染的 H3N2。疾管署提醒，日本、香港、中国大陆和新加坡的流感疫情现在都处于高峰，又以日本相对严重，前往日本旅游务必戴上口罩，接触门把还有电车手环之后马上喷上干洗手液，才能降低感染几率。台北市一名热爱潜水的龚姓男子，2007年膝盖不舒服，求诊于中山医院骨科名医韩伟。韩伟建议开刀，龚姓男子事后提告韩伟擅自变更手术方式，而且手术时切断了他的左膝髌骨肌腱，以致轻度肢障，向韩伟及医院连带求偿1122万。一审认为韩伟没有过失免赔，二审认为韩伟不小心切断肌腱，改判赔361万。但是高等法院更一审今天又逆转改判韩伟还有医院胜诉免赔。更一审认为，依据医事审议委员会的鉴定结果，龚姓男子髌骨肌腱部分断裂应该不是韩伟手术导致，医疗处置符合医疗常规。此外，韩伟没有伪造、变造病历，手术之前也尽到了告知说明义务，所以判决韩伟还有中山医院无需赔偿，案子还可上诉。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南科F14B 厂晶圆受到污染，冲击股价，今天下跌6.5元。台积电下午声明，以目前12、16奈米的产能利用率来看，影响的晶圆大部分能在第一季补回，不至于影响猜测。台积电声明，1月19号发现 F14B 12、16奈米良率出了问题，追查发现问题出在一批光阻原料上，这批原料来自一个与台积电合作多年的优良厂商，但是却与过去的供应原料规格存在相当误差，台积电立刻停用，并且马上通知所有受到影响的客户，过去10天已经与所有影响客户密切沟通，包含补货和交期。以目前12、16奈米的产能利用率来看，台积电能在第一季补回大部分受影响的晶圆，第一季无法补回的也应该能在第二季补回，不至于影响猜测。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15点，成为20664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6点，2183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3点，259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43点，7546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0点，2753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6点，3192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81点，来到9931点，成交金额880亿。今天各地大多晴到多云，只有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女儿啊，你开始工作了，今年的红包我就不发喽。 没关系，有台新。金猪年，台新信用卡送出100万大红包，单笔刷满1000元就能抽。春节团圆，不论是买年货还是聚餐出游，用力刷台新就有机会赚红包。 智慧好伙伴。 谨慎理财，信用至上。循环利率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相关费用与活动详情，请洽台新银行或官网查询。 团圆年菜送礼必备，日方真传帮你串本本。 日方真传脆鱼清，买十送一特价中，还有超值满额赠品等着您。团圆年菜，公司送礼，拜年走春，一起吃好料过好年，有礼子更有面子。 现在上官网购买，满额再享超值赠品，买越多送越多。请上网搜寻日方真传，或拨打06-384-2277。 工商服务，各位听众朋友、父老乡亲，大家好。阿公阿妈拢在讲，甲因阿公话拢未通，因为即马因阿的台语是土土土，半句台语拢听无，真正是讲甲好伊捌，目头好拍干。我讲乡亲啊，老师有在讲啊，今日听方南强台语讲堂，甲你讲俗语，佮予你学台语，阿公阿妈拢欢喜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予你台语强强棍。全套六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我是张信哲。 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第二个小时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是我们的青春之歌时间，02-2363-9955，打电话进来点播你的青春歌曲。 欧巴的青春之歌， 你有什么故事呢？ 嗨，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一开始要送上的这首青春之歌，我相信也是大家的青春之歌啊。 佛心来的爱， 前奏猜歌10秒。 嗯，不行，觉得好像很多歌都这样子开头。 要来喽。 我不是他，我是。此刻你握着的手和他的不同，我的眼睛、嘴巴、耳朵，你认清楚了没有？我的名字能不能别再喊错？我没办法替他爱你，你的遗憾我无能为力。你和他的过去和我真的没有关系，可不可以别再叫我陪你回忆？我不是他，我是我，请不要在我脸上找他的笑容。那个照片里的女孩，她已经离开很久。爱你的人，现在是我。 02-2363-9955，属于你的青春之歌，打电话进来分享你的青春故事与青春回忆吧。Hello， 你好。 你好，我是基隆小江。 嗨，小江，小江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那个 SHE 的《恋人未满》。 哦， 那你是当 Selina、Hebe 还是 Ella 呢？ 不是，都不是。 哦，都不是。 是没有，这会选这一首是因为我想那个回忆到那个我国中看《麻辣鲜师》。 这一首有跟《麻辣鲜师》有吗？ 哦，因为他那个《恋人未满》这一首有在《麻辣鲜师》里面的插曲。 是啊、哦， 这一首是插曲、 哦。对啊，就是关山甲那，就是那个韩兆杰，哎，不是韩兆杰，那个潘玮柏，对不起， 嗯， 哎，潘玮柏跟那个陆小曼他们就是在里面演那个谈恋爱嘛， 嗯， 然后这首歌就会跑出来。 是哦， 对，然后 看《麻辣鲜师》，你就最喜欢这一对。 其实不是、欸，哎，只是刚好对这一对比较受瞩目啊。 嗯， 然后重点是，本来我还不。麻辣鲜师刚出来的时候，我并不喜欢看麻辣鲜师。 嗯， 对，是我妈推荐我看的。 嗯， 对，因为主要我对那个谢祖武的印象就停在那个台湾灵异事件，我觉得他应该就是那种很正派的那个警官，应该很严肃。可是他在里面演那个麻辣鲜师徐磊，对他就是非常搞笑的，我一时无法接受。 哦， 对，所以这是我的青春之歌，谢谢， 谢谢你的分享。 好，感谢， 拜 拜， 好，拜拜。 谢祖武也是一个超级可怕的， 他是冷面笑匠吧？ 人精，他也是不会老的人。 嗯， 对啊。然后他的印象，我们不是在说谢振武律师哦，哈，我们现在说 是不是那个氧气人生那一个， 对，我们现在说的是谢祖武哦。 嗯， 我印象最深刻，还有我最喜欢的，还是他跟桃子姐一起的那个。我要提着我的浪迹天涯小包包离开你。 你不要走，你不要走。 你 说你爱我， 说快快说你爱我。 哦，就要不用了吧？ 为什么我又是我演女生啊？ 你的青春之歌。 你以前的唱歌是当 Selena、Ella。还是那个要飙高音可能会破音的 Hebe 呢？ 我是永远的 Ella， 好像一开始是 Ella 哦。 为什么只和你能聊一整天？ 你本来就是男的，你降 key 干嘛？ 在朋友里面，就是你最特别，总让我觉得很亲很甜。为什么你在意谁陪我逛街？为什么你担心谁对我方便？你说你对我比别人多一些，却又不说是多哪一些。有大一上恋人未满，甜蜜心烦，愉悦混乱，我们以后会变怎样？我迫不及待想知道答案。再靠近一点点，就让你牵手；再勇敢一点点，我就跟你走。你还等什么？时间已经不多，再下去只好只做朋友。再相信一点点，我就会点头；再冲动一点点，我就不闪躲。不过三个字，别犹豫这么久。只要你说出口，你就能拥有我。 再靠近一点点，你就可以打给我们02-2363-9955，来到我们青春之歌的点播时间。Hello， 你好。 Hello。 嗨嗨，你是？ 你好。 你好。 我要讲青春之歌吗？ 对呀、啊，对呀、啊，你是谁？ 我要点苏慧伦的鸭子。 鸭子、哦、那你怎么称呼呢？ 我叫彭乐美。 彭乐美， 这是什么西餐厅吗？ 哦，不是， 这很像玩游戏会取的名字哎。 莫非这是你的本名？ 对啊。 怎么那么可爱？ 对啊，乐美这个名字蛮可爱。 乐美，那鸭子有什么故事呢？ 就是以前只要就是追男生追不到。 鸭子，鸭子，等一下，等一下，高潮现在来了，这首歌高潮。 想知道的 高潮是这边 啊， 還沒啊，不是吧？你的高潮是我不相信。 對啊對啊對啊， 好，鸭子，你以前在追男生的时候， 他是乐美， 就是乐美。追男生的时候追不到，就很伤心的时候，就会想唱这首歌， 啊、 就会想唱啊哈，去吧，没什么了不起，就是安慰自己这样子。 啊， 你有很常失败吗？ 还蛮常失败的， 但你就是一个主动出击的人。 对。但是还好啦，老天还是很眷顾我，我现在还是结婚了。 太棒了，你没有恋人未满的问题。 对，但所以很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 恭喜你， 谢谢你。 对哦。 相信都懂了感情，却到不了爱情，那么贴心却进不了心底，你能不能快一点决定对我说我什么？时间已经不多，再下去只好只做朋友。再向前一点点，我就会点着；再冲动一点点，我就不闪躲。不过三个字，别犹豫这么久。只要你说出口，你就能拥有我。只要你说出口。就 要你打给我们，你也能拥有我们。一首歌的时间，青春之歌。刚刚乐美的故事其实应该会很精彩，但为了高潮而必须要跟她说拜拜。 好想听她最精彩的失败故事。 嗯哼，我们来听听乐美的鸭子，苏慧伦的鸭子，0223639955，属于你的青春故事与青春之歌，欢迎你打进电话进来点播。 看着你的 taxi 孤单的离去，全世界只剩我在淋雨，想着你可能去谁或谁怀里，无奈才搞得我无法呼吸。明明是好天气，却感觉下雨的情绪，我和你为何都我对不起你，转个弯到街上一个人溜冰，要自己像只骄傲的鸭子，不要爱的鸭子，啊哈去吧，没什么了不起，什么都依你，却看清我自己，虽然我爱你，不许你再害自己，寂寞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 对，0223639955 ，Hello， 你好， 鸭子， 嗨， 你好， 电话请收音机请关掉，谢谢。 关了。 你是谁？ 没有这么厉害，我一下就打了。 对呀、啊，你最棒了。 哦，台北阿辉。 阿辉的青春之歌是什么呢？ 想要有活力一点的那个钟汉良的。 跟你的青春无关是吧？ 有啊。 那钟汉良的哪一条 ？O R E A。 嘿。 O R E 跟你的青春故事的关系 是？我那时候刚出，就去朋友都会一起去 K T V 唱，然后一起跳啊。 哼。所以你还记得 O R E 怎么跳吗？ 一点点。 你是不是有点谦虚？待会挂电话是不是大跳特跳？ 没有哎、欸。啊？这开车了。 不能扭太大就对了。 对啊。 好的，待会送给你咯。 拜。 好，谢谢，拜拜。 拜拜。大可。我不记得日文的鸭子要怎么讲嘞？ 鸭子？ 对啊，我有学过鸭子的日文吗？ 你的青春之歌，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4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为你送上 O R E A 5是什么？不知道哎、欸。 所以你刚问那个问题，我真的是回答不出来。 因为我刚刚想成 YMCA 了。 哈哈哈哈哈。 在我眼前，风雨花雪雨都跑在后面，我知道这一次的感觉就是我等待好久的那份爱，它就在我面前。 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听众支援卡莫还是卡莫 卡莫妹， 那是海鸥 卡莫或卡莫 卡莫鸭子，0223639955 Hello， 你好。 Hello，Hello。 喂。 喂。 Hi， 你是谁？ 喂 ，Mark Marie， 你好， hi, hi. 我是美姑咪。 Hi， 美姑咪。 美姑咪。 你的青春之歌是？ 我的青春之歌是阿拉西的阿拉西。 那你最近不就是阿拉西？ 没错，这几天都很伤心。 可是我觉得他们讲的非常的 隐晦， 就是很真心，所以你会哦，可能因为我不是铁粉啦，我就会觉得说一个偶像他辛苦这么久了，他真的想要好好过 正常人的 生活，然后他为了让歌迷喜欢他的朋友们可以慢慢理解，所以还提前了两年让大家做心理准备，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贴心的一个团诶。 对，就是至少我们还有两年的时间可以好好调试我们的心情。 嗯 嗯，然后也想要把这首歌送给昨天在 APP 上面的 Jessie。 嗯 嗯，因为这就是我们的青春之歌。 会不会每个月你们都在万喜？ 哦，还 有一年九个月，哦，还有一年八个月，哦，还有一年几个月。 因为我们就还有朋友，他在手机的那个倒数 APP 上面就已经开始设定说还剩下几天。 哦， 对， 他们是在那个就是终止活动之前会有演唱会，是不是？ 嗯，这个还不知道到底会有什么安排， 因为我看大家疯狂在加入杰尼斯的会员。 哦，因为他们就是刚好要20周年，那20周年的话有一个全国很大的巡回， 嗯， 所以大家刚好这阵子都是在抽票。 哦， 嗯，因为今天新闻就有出来说，他们因为消息发布，所以他们一天的会员量增加了10万人。 哇哦， 10万人，一人台币会费入会费1000。 竟然在算钱，有够市侩。 哦，不是这个意思哦。 好啦，因为我自己是从我国中的时候到现在就一直很喜欢他们， 嗯， 然后就是也经过了20年的时间，所以突然告诉我说啊，他们会要休息一段时间，其实我也会有一点失落。 那你当初一开始喜欢阿拉奇是因为其中的谁吗？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因为朋友介绍，我就是喜欢松本润。 嗯， 对， 正常。 不一定吧？ 哎呦， 他们这个团真的是蛮平均的，我觉得。 哦，是吗？ 对啊，哎， 嗯 欸，我朋友就很喜欢二宫和也。 哦， 你再给我用普林斯顿式的方法来回应我试试看。好，待会放阿拉西给你。 谢谢美谷咪， 谢谢马克玛丽，谢谢， 拜 拜，拜拜。 马克呢？劲歌金曲，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是半途最刺骨。蔡健雅2019开年深情主打。半途， 从学爱开始到爱这结束，我们都还在试着体悟一句再见的温度。离开总不是愿望的项目，却在生命中一再反复成为负数。有些爱，有些 2019给自己一份豁达的开始，蔡健雅全新创作大碟《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深刻推荐。半途，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LG 迎新春有够乐，买纸屏家电送空气清净机、礼券等超多好礼，再抽百万 Go Go 荣。 2019橡木桶洋酒独家代理销售冠军 Nomad 威士忌，尾牙送礼，围炉春酒，风行世界新选择。来自苏格兰的 Nomad， 西班牙顶级双雪莉威士忌 Nomad， 干杯 ！Nomad， 喝大啦！ 橡木桶洋酒提醒您：禁止酒驾，酒后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优福华语劲爷排行榜， 本周第990周第五名，蔡健雅《半途》；第四名，谢和弦《我不是白马王子》；第三名，白安《我们的时代》；第二名，黄子佼《陪你淋雨》；第一名，蔡依林《甜蜜蜜》。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劲爷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嗨，大家好，我是景安。 穿越无限的星空，爱陪我翱翔自由，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Tick so so Tick so so 二宫和也站出来！ 马克，二宫和也，你不懂吗？ 你不懂二宫吗？ 我只懂四宫。 時代だって言っちゃってる。僕らはいつも探してる。でっかい愛とか希望探してる。 Every day, everybody、 まだまだ世界は終わらない。今から始めてみればいいじゃない。 Let's get on, let's get on、yeah. 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现在是青春之歌的时间，所以呢，所有的歌曲都承载着听众们的青春回忆，也欢迎打电话进来点播0223639955 2363-9955，这是飞碟电台的电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也要请广播女神跟所有没有在关心日本艺能界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阿拉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阿拉西呢，就是因为队长大野智，他就是你知道，就偶像，他们出道了那么久。然后很辛苦，然后一直他们这个团也一直都很努力，但是呢，他就是想要过自由的生活，他想要就是你知道，就想要就可能偶像真的当累了。然后我看到新闻分享是说呢，当然一个团有一个人他想要休息，可能这个团的运作方式还有很多种，比如说哦，也许你离开，也许我们就可能暂时先休息，或是什么等等之类的。但是呢，你知道一个团有，如果你离开，让这个团他没有继续活动，可能其他的人会觉得说，哦，都是因为你，就阿拉西就没有继续，然后干嘛干嘛干嘛的，也许会有这样的声音出现。但是阿拉西他们的特色就是一直都很平均、很团结，然后感情非常好。 对啊，感觉起来没有他们什么内斗或吵架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觉得说，与其这样子，其实我们成员应该是我们都很支持你的决定，所以你要自由生活，就让你去自由生活。然后甚至还有人打出那种，他们团体是五个人嘛，五减一不是等于四，他们说五减一就等于零。所以我们就是你去自由，我们支持你的梦想。那我们其他人就有各自的活动，也许他们很多人还会演戏、会主持、他们会继续那个活动。只是阿拉西这个团就 不会以阿拉西这个名义 出现， 但我觉得 直到戴尔智想要回来。 对，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回来，我不知道他自由生活是他下半生都要过自由生活还是怎么样。但我觉得最可惜的是，就是可能就没有蓝的大运动会，因为这节目真的太好看了。 在宣布的隔天，如果我是电视台的话，我就会马上开个紧急企划。然后那因为以后不会有蓝的大运动会，所以戴尔智离开以后，我们马上紧接着安档接档，就叫做不是蓝的大运动会，不是蓝，四个人，不是蓝， 这不是欠打吗？誰も邪魔できない体中に風を集め 这个团体呢也是我看过可以把抽鬼牌这么无聊的游戏玩得这么好玩的一个团体。对，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接通了。 嗨，你是谁？ 嗨，我是小炫。 嗨，小炫。 对，你的一个真的故事。 嘿， 对，那个我要点的是那个伍佰的《浪人情歌》。对，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国中，我们一年级就是进去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帅哥美女嘛。那刚好我们三 年级学长学姐嘛。 对对对，然后刚好我们有三年级的校草， 嗯， 一个长得很帅的一位学长， 嗯， 对，然后他很多才多艺，然后长得超帅， 嗯， 然后就有一次他就是在我们升旗的时候，全体在升旗的时候， 嗯， 然后他刚好在追我们一年级的一个女生， 嗯， 然后他就在升旗完之后，他就拿了他的萨克斯风上了那个 讲台 司令台，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就说他要吹一首歌献给一个他很喜欢的女生， 哼， 对，然后他就吹了这首《浪人情歌》给我们全校的人听。 哇哦，这升旗典礼结束以后那他是有事先跟学校讲好，还是他冲上去做这件事？ 他因为他本来就是类似那种在学校上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会主持的那一种 司仪，哦， 就是对对对，类似那一种，所以他就在旁边，然后他结束完我们一般讲话的时候他就上台了。 哦，所以一般就是小组小转这波，然后就放那个音乐的时候，然后开始咳咳，然后就拿出萨克斯风， 然后他就上去， 到底藏在哪？ 所以他就直接吹了，他就吹那个萨克斯风，然后吹了《浪人情歌》。 哎，很有勇气耶， 真的， 浪漫哦， 超帅的。然后就后来那个女生后来就出国了。 嗯， 对对啊。就他们就没有什么结果，但是觉得这一段真的很青春。 嗯， 应该台下所有的女生这样，哇，这样， 对，帅呆了，就是觉得这个，而且他是校草的重点是， uh-huh. 对，想说对，听了这首歌会想到那个画面，就是我们大家在升旗，然后他走向司令台，吹着这首歌， 嗯， 然后给那个女生听，这样， 哇，全校所有的人的四分钟。我就 对， 我耽误所有人四分钟，我就是要给你听。 很帅，真的很帅。对，这是我的青春的故事。 谢谢你，小炫。 对，谢谢。OK， 拜拜。下一节下课的时候就训导处报告，训导处报告，三年几班谁谁谁，请到训导处。谁准你这样用学校的时间？ 然后班上一开鼓噪，哦， 浪人情歌。 浪人不是说四个字很难吗？ 四个字太难，所以我一出口就后悔了。 不要再爱， 不要再爱， 不会再提起， 不会再提起。 生命中不曾有你。 你的生命中有我们，有哥哥妹妹，有意思，有飞碟电台， 就爱给你 UFO。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 关一下收音机，你是谁？ 我是台北艾伦。 艾伦，你的青春之歌是？ 张雨生的《一天到晚游泳的鱼》。那是我高中时候的歌。然后那时候大家都爱迷四大天王。只有我一个人在听张雨生， 孤独的听张雨生。 对。然后，可是我真的很喜欢他。我从小学六年级就开始听他的歌。然后那时候觉得自己很特别啦，因为大家在听香港来的。对啊， 我不一样。 对，就不一样。后来宝哥走了，难过了超久。现在还是常常会听他的歌，然后他的歌还是每一首都是如数家珍。对， 艾伦现在在开车吗？ 是啊。 开去哪儿呢？ 我现在在龟山。 龟山， 龟山收得到飞碟哦。 我用那个网路。 哦，好哦，艾伦，行车安全。 平安。 谢谢。 拜拜。 拜拜。 哦，拜拜拜拜拜拜。 像鱼儿水里游，你的心河流向我，不眠不休地追求。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啊鱼，不停游。一天到晚想你的人啊爱，不停休。从来不想回头，不问天长地久，因为我的爱覆水难收。多少喜乐在心中慢慢游，多少忧愁不肯走，流向心头。像鱼儿水里游，永远不会问结果，他们知道爱情没尽头。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啊鱼，不停游。一天到晚想你的人啊爱，不停休。沧海多么辽阔，再也不能回首，只要你心里永远留我。 只要你心里远留永留，它就会一直存在在你的身边，还有你的心里。02-2363-9955，今天哥哥妹妹有意思的最后一首歌 Number Three。 Hello， 你好。神指哎 ，Four。 Hello， 你好， 玛丽马特。 嗨嗨，你是？ 我是刚刚的乐美。 怎么了？ 喂， 怎么了吗？乐美怎么了？ 不是，因为我刚刚想要分享完我的故事。 哦，太棒了！ 然后如果可以，我还想再点一首歌。 再点一首可能有点难，但我们很渴望听你的故事。 Yes。 OK， 好啊，可以可以，我就是因为以前。 可能高中国中的时候就没有那么漂亮，然后就一直觉得自己要改变自己，然后别人就会喜欢你。可是其实长大之后发现你一直改变一直改变，我指的是外在啦，就是外在你做了很多努力改变，或者是去整形，或者是等等种种的改变，可是那个人可能还是不会因为你的外面改变就喜欢你，然后总之最后人生后来遇到最后一个我先生，就是他也不是因为我的外表而喜欢我，所以我觉得你就是保持做自己，然后就会遇到真的欣赏你自己的人。 啊，是要讲这种励志的东西哦？ 就是 你让吴玛丽措手不及，因为他原本想要听到很多就是你勇敢追爱失败的故事，他就很快乐。结果你把他导向 快乐，就是 导向这么正面，他就觉得不开心，就是黑暗女神不开心。 啊， 就是我为了那个男生，就是去做了很多手术，就是 你为了他整形吗？ 什么有的没， 真的 以前都在幻想说变漂亮啦，或者是变瘦啊，他就是会喜欢。 可是你刚刚在讲的不是国高中时候的故事哦？ 那个很漫长哎，因为你要削骨，你可能前置你要先戴牙套好几年，然后做完手术之后，复原期也没那么快。可是等你复原完，可能都已经大学了。 所以你爱、 就是、 你爱那个男生爱了这么久吗？还是就是一次的失败让你觉得不行，我一定要追求外在的改变？ 就是以前很傻，都一直觉得外在的改变是有用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削骨要好像18岁，反正就骨骼成长完成才可以做，所以那时候就是高中一毕业就去做，然后 哇哦， 然后就是做了之后好像还是没有什么结果。然后大学也曾经喜欢过一个男生，后来他也是嫌可能我不够漂亮还是干嘛，然后就去做了眼睛啊，或者是就是同时，可是好像还是没有结果。 可是你高中一毕业就做削骨手术，那个你比如说你手术的钱怎么来？你家人同意你去做这种大手术吗？ 因为其实有点像是齿颌发育不全，所以做那个 手 术对我自己，对对对对，对我自己也是比较好。但是那时候就因为我自己跟我妈妈提起这件事，所以后来就是去医生评估之下也觉得可以做，然后我就觉得那我一定要做，反正如果变漂亮的话有机会。但是 所以算是正颚手术啦，就等于是 就那个是有医生看过觉得你是需要动这个的。 对，但是不动其实也不会怎样，就只是一直后到然后不好看。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用改变自己，因为你本来的个性如果是讨人喜欢的，或者是那个喜欢你的人喜欢你的心理喜欢你的个性，就是你外在其实不太用就是这么大的改变。 好的，谢谢 你 乐 美， 谢谢哦， 拜拜， 谢谢，拜拜。我知道我不够漂亮，美丽不该放在脸上，男人创伤心更宽敞，还不复健却又何必来爱我。我知道我不够漂亮，没有爱情不会怎样，回家路上风景轻松，分享离人群中，别以为寂寞就不浓，爱在身上穿了又脱，雨在心上来了又走，心情忽明忽暗，心跳忽慌忽慢，爱情坚持绝不伪装。哇哦，我知道我不够漂亮，美丽不该放在脸上。我知道我不够漂亮。 欣赏我要有独特的眼光。 劲歌金曲， 玩扣谢和弦大事表白情歌，我不是白马王子，与饶舌新秀高尔轩、李杰明合作，用最 cheer 的方式唱出甜度爆表的扣式情歌。 我不是个白马王子，但我会卖给你的房子，让你睡醒我替你吹吹杯，让我陪你如果做不回来。你是我的小公主，让我牵着你的手，我们去找松鼠，一起坐在彩虹上面，不论早中午。回到家里肚子饿了，你叫老公去煮。Yeah， 我的眼睛注视着你可爱的美貌，我的睫毛不是王子的拥抱，天真的微笑，天生的微妙，我们进城堡幸福的诀窍。那或许叫你的有很多，那或许工作要求很多，也或许他知道，也或许你知道，也或许我只想对你说， 爱是你路，只想让你清楚，爱你的决心我顶得住。当你的死期当你体力成功，我试过心甘情愿付出。爱是电路，只想对你说出我们的关系的太迷路，快告诉我你真的想清楚，接受我的爱，不要猜测。爱是电路，爱是电路，爱是 谢和弦超甜单曲，我不是白马王子，2019继续放闪。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老婆，过年全家出游，我不但请了司机、导游，还有保镖陪我们哦。 啊，有必要吗？ 当然，旅游这条路上最怕没人陪，无论国内外旅游，都要保和泰产险、旅游平安险，才能玩得更安心。 旅平险选和泰产险最保险。 有七田鼓动真实谷物风潮，震撼再推出有七田三色谷麦片。黑麦、紫麦、黄金大燕麦，全谷有机最健康。 庆祝首推，即日起有机田有机多谷植物奶买二送一，再加赠三色谷麦片。 喝有机多谷奶搭配有机谷麦片， 绝配！ 优惠仅此一档哦。 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你敢不敢再对我说一次？ 空降 Apple Music、iTunes、KKBox 跨国冠军，周兴哲全新一批抒情主打，至少我还记得，数位平台即刻上线。 大家好，我是邱诗琳。 一克拉的感谢，把辛劳变笑脸，房子很小，却是拥挤的乐园。 我准备睡了，你吃饭了没？怎么你看着有点累？你说我的发型怎么那么的美？哪里没乱得像个鬼？别再说笑了，像我吗，宝贝？订了机票没？我想我会失眠，又黑了眼圈，想你的夜，每分每秒都在眼前，时间，请你快点，多希望当我睁开眼，你就出现在我的面前。 I cannot stop myself from thinking about you, baby， 每天都多爱你些。 I cannot stop myself from thinking about you, baby， I'll never I love you。 可不可以别挂电话，你陪我 babe， 听着你的声音入睡，只想跟你胡言乱语一起耍废，什么未来都无所谓，太多的失望其实都走不对，连切菜都不会，我这个人这么的难得可贵，爱我了没，每分每秒都在眼前，时间请你快点，多希望当我睁开眼你就出现在我的面前， I cannot stop myself from thinking about you baby，每天都多爱你些， I cannot stop myself from thinking about you baby， And never I look at the stars， I cannot stop myself from thinking about you baby， 每天都多爱你些， I cannot stop myself from thinking about you babyStars. Whenever I look at the stars.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Karen Cici 的新歌叫做 FaceTime， 要跟大家说再见咯，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接着下来要送上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于罗文玉的新歌叫做放空假期。没错，春节的时候这个放空假期你都在做些什么事情呢？你要做些什么事情呢？希望你都可以过一个非常非常快乐的春节咯，你很棒，拜拜。 连上个厕所都还要回 email，下班回到家瘫软的像条狗，垃圾还得收、哦哦、谁跟谁放闪问题交往中，我结不结婚管你的事哦，再这样下去快要发霉生锈，想任性想耍废暂时先别烦我，不需要目标来一场放空假期，不必赶时间每一天要自然醒，划船划水划雪就不要划手机，享受美食谁还管卡路里，躺在沙滩上满天星空好疗愈，下雨就痛痛快快淋雨场雨，和自己独处听听内心的声音的感觉，呜呜呜存款永远不够，心仪的对象也有对象落，爱情与面包两个都落空，怎能不洒脱、哦哦、单身狗挑着单人的第四口，能自我解嘲也算卡关解锁，那些碎念的就当作耳边风，管他的更努力挥霍我自由，哦哦哦，不需要目标来一场放空假期，不必赶时间每一天要自然醒，划船划水划雪就不要划手机，享受美食谁还管卡路 里，音乐全主打 盛世最强精选诞生，泰勒斯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肯卓克拉玛， Tell me what you gonna do to